第十三集，直男的脑回路。接下来果然很忙，之前敲定的新项目落成，许绍兴天天得围观各种 PPT 开会讨论方案，而每当他忙起来的时候，那种亢奋的状态就会正常很多，这可能也是他热衷于工作的原因之一。不过再多的工作总会有做完的时候。这天下午，许绍兴在等着开一个会，等会议结束，许绍兴就能有些空闲，直到三天之后出差到外地现场视察一下新项目的执行工作，而这之前都没什么需要他亲力亲为的事情了。他打开手机想要约安里晚上见，但他先看见了表兄发来的两条信息，刚松弛下来的心态迅速进入焦躁。 忙完来医院看看你爸爸，明天你有空吗？他让你来的。 知道了。 许绍兴看着面前的大桌子呆了一会儿，开始摸自己的嘴巴。想约，他脑海里没有任何的安全预警，直接跳出了安里的样子，一下子就点着了。他马上再次打开手机给我养的鱼发信息。 想你了。1208，我在公司，还有件事要处理，你直接来生生大厦找我，我跟前台打招呼，他们会带你上来的。 不要吧，我可以在酒店等你忙完的。 哼，想起安里在医院面对他老婆时候那种心虚的熊样，许绍清就知道，安里作为一个直男，还是已经跟他有了牵扯的直男，最怕的就是在大庭广众别人面前跟同性恋扯上什么关系。其实除了司机老郑，公司里的人并不知道许绍清的性向，但许绍清不打算告诉安里这一点，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如果能心慌害臊胡思乱想，许绍清喜闻乐见。不只是喜闻乐见，想到安里在医院面对着前妻时慌张的窘样能复制粘贴到自己公司里，许绍清简直就是兴奋了。 我让你来你就来，赶紧的。大约多久能到？ 我只答应你上床，上床当然是在有床的地方，我没有去你公司的义务吧？ 再废话，钱都给你扣光。给你一个小时，之后每分钟扣500，计时开始。 办公室门打开的时候，安里站在一位女助理身后，脸色微红，还有点气喘，额上有些如湿，看上去像是为了赶时间跑了一段路。许绍清抬手看了看表，还有3分钟。 许总，安先生到了。 时间掌握的不错，但我更喜欢提前到的人。 许绍清发现今天安里穿的不是他那种斯派审美的杂牌外套加纯棉 T 恤的土鳖套装，而是穿着一件白衬衫，用腰带束在一件西裤里。这套服装当然也不是说上档次到哪里去，都是没什么剪裁的便宜货，但仍显得安里修长又轻质，让人眼前一亮，以至于这个人在门口出现的时候，许绍清的心都轻了。许绍清站起来走到安里面前，探着鼻子闻了闻。 新衣服的味道。这家伙为了跟我约会还专门去买了衣服，怪不得赶成这样。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要穿这一身，为了伪装成一个员工融入环境，为了显得不会和公司这个词格格不入，假装自己是一个有可能和我建立工作关系而不是很明显有蹊跷不合理关系的人，是吗？多余。 没想到小心思瞬间就能被戳破，安里有点尴尬，表情越来越不自然。许绍清哼了一声，右手慢慢扯开自己的领带。安里立刻紧张，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半开着百叶卷帘的大玻璃窗和并没有锁上的门。 干什么？外面好多人呢。 想干什么干什么，这儿我说了算。 不要，先拉窗帘。 怎么？我干什么了？叫拉窗帘，怕人家看见， 就不怕人家好奇了？ 许少卿一愣，上下打量他一阵，然后他把手中的领带挂在他脖子上，再仔细地给他系好。 穿衬衫记得打领带，否则不像白领，像中学老师。我是 gay， 但不代表只要跟我沾边的人就会被看不起。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专门买身衣服来演戏，这么破费，大可不必。 许少卿确实是找安离想来看他被自己戏弄得尴尬的样子的，可是许少卿现在觉得自己被他的反应反弹伤害了，比安理还不爽。 不是的，我其实没有你想的那种偏见，你别生气啊。我只是觉得如果有人进来看见什么，至少我站起来也像是在汇报工作的样子，不会那么难看。 哟，还能看出人生气了，有进步。等等。站起来像是汇报工作的样子，这话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安离瞟了一眼那个大办公桌，又宽又大，一面是封死的，也就是说从门口这面看不到桌子底下那个隐秘的空间，跟他想象中差不多。 什么意思啊？发那种信息叫我来办公室的不是你吗？ 哪种信息？ 想你了，来公司，不赶紧到就要扣钱，不都是你说的吗？ 所以呢？ 是想做那种吗？ 哪种？ 你说哪种？ 安理觉得这个变态一定是恶趣味发作，正在装傻玩弄自己，于是他从善如流，就陪着他玩。如果这也算是业务中的一部分的话，安理做了个敲门推门的姿势。 徐总，这是收购西伯利亚土豆的合同。东西放下，出去吧，继续，别停。 安理没什么语气，表演也死气沉沉，但许少卿看到安理的小动作一下就热了。许少卿也终于明白安理穿那身衣服是在还原某种情境，立刻忍不住粗暴地一把逮住安理的领带摔在墙上，狠狠咬上了他的嘴唇。 窗帘，拉窗帘。 许少卿有日子没开荤了，这么一亲上去差点把持不住。他其实只是想把这家伙弄到人前来，以自己金主的身份暗地戏弄而已，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连拍小电影的剧本都给他写了，一副禁欲委屈脸，这不要那不要的，原来脑袋里这么色呢。 要死了你，成天都看些什么谎说，一脑子妄想。 看书，不，这个情节应该是青春期看小电影得来的才对。 想什么呢？难道就连你这种人脑子里也会有这种桥段吗？这算是一种直男通病吗？ 我才没想那个，我只是在想我来时一直在想的事。 什么？ 我早知道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片里那个大老板，但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桌子底下的那个女秘书。 我靠， 能先把窗帘拉上吗？至少 闭嘴，这是办公室，又他妈不是片场。 看着安理带着红晕的脸，许少卿突然后悔自己让他来公司了。公司分明是他一概的行事准则，与一个人产生固定关系本身就已经破了他的生活界限，为了看安理的窘态这种纯理由而竟然把养的鱼叫到公司，这可绝对是傻叉干的事儿。 你就在这等我，开完会一起去酒店。 你还要开会？你那个怎么办？ 一会儿就冷静下来了，你离我远点，坐那边去。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